见不到人的日子，电话煲一次比一次长，这点比古代好得多。两天就这样慢悠悠地过去。周三下午有体育课，和隔壁系凑在了一个体育场里。顾元白昨晚睡得少，神色有些慵懒，没精神的乏力。班里的男生拽着他过去打篮球，篮球场地都被占了，只有隔壁系的还剩下两个篮筐。带头的前去交涉，回来时苦着脸道： 隔壁系的正好有一对学体育的要打篮球，这场地被人家占了，但他们说可以和我们一起打，我们哪里打得过人家体育生啊。 一队人看来看去，最后看向了顾元白。顾元白一向是他们队里的小前锋，得分全靠他帅操作，背负着全队希望的顾元白还是懒洋洋的模样。 打呀，都请了怎么能不打。 他朝着对方的球队看去，目光一顿，看到了站在最前头紧盯着这里不放的薛远。顾元白眼睛一眯，似笑非笑： 这场赢定了，这两天一直借口没时间来找我，原来惊喜在这儿。薛远都在对方球队了，这还会不赢吗？先拼实力，实力要是拼不过，那就冲他笑一下，不信赢不了。 打球之前，对方球队的队长笑着道： 输赢定下之后，输家受个罚怎么样？ 顾元白这队的队长表面云淡风轻，瞧起来很有赢的自信。 什么惩罚？ 实则小腿都在不露痕迹的发抖。篮球场两边逐渐围起来的女生激动道： 输的一队被赢的一队压在身下做俯卧撑。 对方球队的队长刚要说话，女生们就小声地兴奋了起来。球队队长无奈： 那就这样。 行，这到底是在惩罚谁呀？不论哪方输了赢了，绝对赢家是场边的观众吧。 薛远是对方球队的大前锋，防守卡位少不了他。顾元白多次和他对上，刚开始是认真的想用实力战胜对手，但队友要么传不过来球，要么他就被围堵。等再一次迎面对上薛远的时候，顾元白动了动坏心思，在人群死角处朝他眨了眨眼，勾唇一笑。心上人的笑在眼前，薛远果然一怔，下一刻场边传来欢呼。他转身一看，顾元白已经上了分。顾元白朝薛远笑了五次，薛远漏球五次。他们队队长终于发现了不对，将他位置换了，这才止住缺处，让薛远凶猛了起来。这一对体育生体力厉害，球技让人眼花缭乱，掉落的分数很快被追上。顾元白的小伙伴有几个已经脱了力，最后果然还是稍逊一筹，输给了对方。但分数输得不难看，双方面子都挂得住。本队队长乐呵呵地上去握手互吹，两旁的欢呼声又响了起来。在欢呼声中，薛远的队友走过来稀奇地道： 坤哥，这场刚开始状态不对啊。 嗯。 薛远在面对别人的时候永远是冷硬不合群的模样，他淡淡地嗯了一声，双手插在兜里，沉静地在人群之中看着顾元白，专注认真，仿佛其他人消失不见。他看着就有骇人的气势，往往不用说话就能让人懂事的自己离开。但有的人天生就有这样的魅力，越是冷着脸越是迷人，越是有这个时候旁人所没有的成年男人的威压和低调的吸引力，让同性信服，让异性心动。薛远只有在面对顾元白的时候像个春心萌动的毛头小子，旁人没见过他对待顾元白的样子，只觉得他现在的冷漠很正常。 你以前都很猛的。 男人没有不喜欢被夸猛的，薛远终于开了口，但却顾左右而言他： 那个人真好看。 哪个人？ 薛远指了一下顾元白，队友哦了一声： 那不是顾元白吗？隔壁政治学的天才，教授口中玩政治的好手，他们家背景不简单，估计以后也会走上政治这条路。帅是帅， 但太帅了，看着不好接近，怕玩不过人家。 你们确实玩不过。心上人掌权一辈子，手段眼界早已非常人，有些东西已经融入骨血之中，若是袁白真的想玩，怕是没几个对手。 但同样因为了解，所以明白，在这个和平安宁的社会，顾元白会选择另一条更加自由、追求刺激的道路。 元哥，你是想和人家交朋友？你别看着顾元白一副好说话的样子，以前不是没有人想攀高枝，但人家真不是那么好接近的。要是真的惹烦了人家，说不定一抬手就别想混下去了。这样的大人物，咱们还是远着点吧。 媳妇儿的风评这么野啊，远不了。我想跟他在一起。 队友猛地闭了嘴，震惊地看着他。薛远心头高兴，面上却很稳，他皱眉问道： 你们觉得不行？ 队友恍恍惚惚，被这一颗炸弹炸得体无完肤。 行行行，我们会给你保守秘密的。 大可不必，薛远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他对顾元白的心思，但队友们的好意他心领了。 谢了。 等惩罚的时候，单纯善良的队友们特意给他让出了机会，让他去找顾元白搭档做俯卧撑。两个队里颜值最高的凑在一起，两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尖叫声激发肾上腺素，兴奋的情绪积攒又积攒。等顾元白躺下之后，薛远刚刚附身上去，尖叫声就到了高潮。手机响起的声音，或大或小，压抑放开的激动。薛远手臂撑起，姿势摆好，双腿不可避免地蹭过顾元白的腿部。顾元白汗湿了脸庞，薛远的一张脸也同样被汗水打湿。薛远决定让自己媳妇儿看看能力，等哨子一吹，顿时大开大合的起起伏伏。顾元白脸上感受着他一阵接着一阵的热气，稍微偏过脸，就对上了场边人莫名兴奋的脸。他们这副样子绝对很暧昧，因为已经有人叫破了嗓子了。